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。 今年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25号在北京召开，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。北京香山论坛是开展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。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，截至2018年9月底，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221万辆。为给电商企业在京发展创造良好营商环境，北京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、健康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政策，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国家发改委消息，要尽快落实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，出台相关配套制度和办法，明确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和标准，确保明年1月1号起实施。今年的北京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已全部用尽，新申请者至少还需要等待8年，也就是在2026年后才能获得指标。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开幕式暨主题报告会举行，将举办6大系列百余场活动，并搭建官方互联网展示平台，集中展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最新进展。记者从25号召开的2018至2019年度冬季供热及扫雪铲冰工作动员部署会上了解到，若无异常天气情况，各供热单位将于11月7号启动点火试运行，11月15号正式达标供热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今天的气温骤降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防寒保暖的准备，出门会觉得天气冷得让人难熬。不过今天有好消息，今天将会如期供暖，15号正式供暖。那在7号的时候呢，就会试运行，届时家里呢就会感到有一丝丝的暖和。暖气来之前呢，让我们来聊一聊你有多么怕冷，冬天都是怎么穿的吧。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 笑，等你喝可乐，等你唱。

如果是灯光照的地方是黑色，那就表示这里不是正常的路面，可能是路边的小坑，或者是前面有什么障碍物。这时候最好是绕路，或者是停下来观察，保障驾驶安全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平时在夜间开车都是不开远光灯的，那是对于在城市道路上骑车和行人比较多的时候。但是我们要是走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，最好使用远光灯，因为前面的路我们不熟悉，所以开着远光灯就能看清前面的路况，这样才能避免一些突然出现的水坑什么的，也不会影响到其他车辆。所以建议大家最好是开着远光灯比较安全。其实呢，这些都是一些简单的开车技巧，最关键的呢，还是让车主们在夜间开车的时候注意力集中，千万不能疲劳驾驶，是非常危险的。车主们一定要对自己和他人负责，不然到时候后悔的就是自己了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你最好做好准备，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。想说我没有志愿，也没有事情好消遣，有一个人能去珍贵。没关系，你也不用给我机会，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。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撑得上我的优点。没关系，你也不用对我惭愧，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。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，我时间。

现时光飞逝，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，青春正好，即刻出发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生活。 缺乏目标感，连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。很多时候，人与人的差别其实就在于有些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而另一些人则不清楚。并不是说越处高位人生就越成功，毕竟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都是不同的。但是不得不承认，目标于我们而言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 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有目标不一定会成功，但一个成功的人一定是一个有目标感的人。有人觉得目标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因为极少有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一生的追求是什么，他们甚至不敢有目标，怕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。这其实是一种误区，因为目标是分阶段的，或许你的目标现阶段的你根本不可能完成，那么你可以试着把这样一个目标变成几个小目标。 给我一刹那对你宠爱，给我一

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 九六九，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

嘿，晚上10点，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。